最后一首歌呢，带你来听听看黄立行这首有个性的演绎，最后只好躺下来。 早晨来不及，塞车算什么，口心碎，老板了不起，又是加班下班搞得好累，根本没时间了，只能睡，有一天有一年赚钱了，什么作弊回忆，老师的我最后一名，我每天那么辛苦干什么， Hello， 谁跟我一样冤大头，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 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许常德他说呢，他第一次在电台当中听到叮当的声音，还以为是林小培又出新歌了，而第二次呢是在唱片行里面看到叮当的专辑的封面，整个感觉呢又变了，很像是孙燕姿。而现在呢，他又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新造型。 想离开你只能跳脚，高跟鞋不睡觉，这睫毛不睡觉， party 的时候不能胆小，不能戴手表， 夜晚越疯越黑，越闹越不行，越想要 我又累又想睡，越想要再晚一点， 黑是没有美感，没笑没分寸没理想， 谁管明天会迟到，现在要快乐最重要， 刚听到作品来自叮当，叫做夜猫。如果声音有表情的话呢，叮当的声音给我的感受是坚强，而且呢带一点倔强的，这在他唱情歌的时候呢也尤其的明显。现在的大趋势是每一个人呢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，而叮当我觉得他的特色就是呢，你几乎都不用看到他的脸，也不需要去在意他要不要演偶像剧，他的声音本身呢就已经足够可以引起你的共鸣。而同样是很精彩的快歌，萧亚轩呢延续了他一贯的很精致的洋气的感觉和气场，这首歌叫做《潇洒小姐》。 昨晚睡得太少，黑眼圈遮不掉，眉心上有点早，无所谓不重要，我想你睡不好，爱你像蚂蚁咬，告白不是祈祷，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，我扯掉所有阻碍，只让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胆量，不需要心 潇洒小姐，全心全 陈古总太老，不流行这一套，说爱我别低调，不要像蚊子叫，遇见你就知道，爱大方就是最吵，成不成不计较，豁出去会揭晓， 你也有好 感，为何你不要勇敢上前，我知道所有阻碍只有你在眼前，幸福只有面对的了不需要训练， 这人就潇洒一点， 我找到世界，哦哦哦哦，我喜欢我喜欢你， 哦哦哦哦， 别压抑我是秘密，我相信爱情像扫帚这不爱不行， 哦哦哦哦， 我喜欢我喜欢你， 是我梦想。 来当你的避风港。 你终于说出口，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。为什么要低着头？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。

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当初在看《重庆森林》的时候呢，最喜欢的有两个角色，一个当然是金城武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王菲。她在当中的演绎让我觉得非常的本色，就好像那个人本来就是她。所以呢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她在电影里面哼唱的歌曲叫做《梦中人》。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最喜欢听听林忆莲这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走在大街的女子》，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。其实单从长相来看的话呢，在娱乐圈这个盛产美女的圈子里面，林忆莲呢绝对算不上是特别漂亮的，但是她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呢却有着女神一样的评价。现在已经40多岁的林忆莲呢，始终都像还是一个走在大街的女子，因为很有文艺片当中女主角的 feel。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，一起来听听看。我们听听这首歌，感受一下当中很清凉的意境，《猫咪森林》。 风远远吹过来，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，这是我正开始梦见你，走进我的世界。在梦里，在梦里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，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。